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1集《火烧祠堂》4。 姑娘， 惊蛰跑了进来，瞧见谢景行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，他一下子将沈妙护在身后，指着谢景行说道： 啊，你怎么进来的？ 谢景行耸了耸肩，并未作答。当他不在就是了。沈妙懒得理他，问惊蛰：你打点的如何？ 我让院子里的银杏去买了酒菜，说是寿辰宴那头送过来的，他们此刻吃得正是高兴，也是懈怠了些，但离开是不可能的。 金哲还是有些忌惮谢景行，一边说一边瞧着他的神色。沈妙看了金哲一眼：好，金哲，你能让我信任吗？金哲一听这话，连担心谢景行也顾不上了，立刻低下头道： 奴婢对姑娘忠心耿耿，姑娘吩咐的事奴婢万死不辞。 那你听着，无论是你还是谷雨还是白鹿霜降四个，等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进来，不许找我，也不许阻拦。沈妙将沙漏塞到惊蛰手中，他指着琉璃上的一个小记号：等这个沙团子流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便出去叫人，要趁乱冲出去，直接冲到东院的寿宴上，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大声叫人。我想你是有主意有胆大的，无论我吩不吩咐，你都知道应当怎么做最好。 这 惊蛰有些茫然，不懂沈妙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，可当他瞧见沈妙的神情时，所有的疑问便又咽下腹中，郑重其事地对沈妙说道： 奴婢醒得了。 好，那你现在出去。沈妙又面色凝重地吩咐：记住，无论看到什么发生什么都不许进来。惊蛰咬了咬牙，看了一眼谢景行，又看了一眼沈妙，才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了祠堂。待惊蛰走后，谢景行才看着沈妙懒洋洋地说道： 这么神秘，你想干什么？ 我想干什么？沈妙盯着他。谢景行姿态闲适，一双漂亮的桃花眼却锐利如刀，被那双眼睛一看，仿佛心中的所思所想都无所遁形。小侯爷若是不想被我连累，便先走吧。沈妙冷冷地说道： 天下没人可以连累得到我。 他话也说得狂妄，却仿佛真的能够说到做到一般。沈妙转过身去：既然你想跟着陪葬，我也无话可说。谢景行皱了皱眉，还未等他明白过来沈妙这话里的意思，便瞧见沈妙突然走到香龛前，在沈家列祖列宗的牌位前顿住，下一刻饶是他也愕然地顿在原地。沈妙突然抄起那些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牌位，二话不说地将他们抱起来扔到地上的炭火盆中。木头是容易引火的，瞬间那本来燃烧的有些萎顿的火苗轰的一下窜得老高，火舌吞噬着那些木质的灵牌位，上头的名字在火光中若隐若现。 你疯了？ 谢景行看向沈妙，目光中皆是意外。损毁祖先牌位，这是大逆不道，甚至可以族出族中的行为。这样的行为等百年之后，夏黄泉都是不会被自家祖宗放过的。而沈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人实在费解，这是在发泄被关起来的不满吗？可他这样做日后只会受到更大的惩罚。沈妙目光冷淡地瞧着那火苗中渐渐焦黑的牌位，不是他忤逆，先人的英灵固然不能被随意糟蹋，可世上最重要的却是眼前他的前程，沈信的前程，沈府未来的前程显然更重要。若是先祖知道他的这个举动能让那些沈家的危机解除，在天之灵想必也会欣慰的。小黑夜现在走也来得及。 沈妙没有理会谢景行的意外，静静又抱了一大把牌位，哗的一下丢进炭火盆，瞬间火苗窜得更加厉害了，而他却似乎不满足，想了想便走到里头，从里头抱出了方才谷雨拿出去晒好的几床被子，被子都是棉被，刚被晒过，又干又软。 沈妙， 谢锦行低喝一声， 你不要命了？ 沈妙将棉被全部展开铺了一地，祠堂的构造本就大半都是木质的，极易起火，而他拿了一块被火苗沾了一半的灵牌，点燃了棉被一角，漫天火光冲天而起，祠堂里渐渐冒出滚滚浓烟，惊蛰咬着牙站在外面，眼圈都红了大半，直到手中的沙团子流到了神庙安排的地方，直到外头院子里的护卫都被那火苗惊动，全部跑来救火的时候，惊蛰才趁着人不注意猛地跑了出去。他一口气跑到了东院的寿辰宴那里，满园宾客正是宾主尽欢，似乎没有人发现他这个形容有些狼狈的小丫头。惊蛰的嘴角扯出一抹恶狠狠的笑容，猛地高声叫道， 不好了不好了，祠堂走水了，五姑娘困在火里了。 此话一出，园中顿时一片哗然，沈庙不是在自个儿院中养病吗？怎么又在祠堂了？这好端端的怎么又会突然走水呢？沈婉云也惊了一跳，她一下子站起身来，不知道祠堂究竟是怎么起的火。她正要吩咐人赶紧去救火，瞧见惊蛰那气喘吁吁的模样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心中一动，如果沈庙死在这场大火里，那她是不是就能名正言顺地让沈清替嫁了？至于皇家那边，只要她登门去赔礼道歉就好了，而沈妙的死也只能归咎于一个意外，谁让他不好好养病，要自己跑到祠堂里，还引起了祠堂大火的呢？于是任婉云便站起身来装模作样道， 啊，诸位先吃着喝着，想来那火也不大，大约啊是小孩子玩火不小心走了水，我先去瞧瞧，你们几个， 他斥责香兰， 快去找护卫来救火。 整个寿辰宴的气氛顿时便陷入了一种古怪的氛围，沈老夫人心中不悦，痛恨沈庙即便在这个时候也要让她扫兴，然而面上还是要做慈母状，紧张地嘱咐任婉云， 快去瞧瞧吴姐儿是个什么情形。 然而装出来的和真的究竟是不一样的，若是真的疼爱沈庙，沈庙陷入此等场景万万不会如此冷静的。陈若秋和沈月甚至都没有离开席位，足可见沈庙在沈府的地位。在座的夫人和小姐们都不是傻子，瞧得出来这沈府众人对沈庙到底是个什么态度，心中对沈庙倒起了一些同情。却就在这时，外头突然响起了一声高亢嘹亮的笑声， 沈将军、沈夫人、沈少爷回府，开门迎驾。 不只是女眷，连另一头的男眷们都怔住了，沈贵和沈万对视一眼，沈信回府，这是闹着玩的吧？如今离年关可还有好些日子呢。而被火苗包围的祠堂，此刻外头正围着一圈沈府护卫，说是救火却迟迟都不往里头去，人都是爱惜自己的性命的，这伙势头如此猛烈，谁敢进去送死？ 沈家丫头，你想死？ 谢锦行瞧着横梁都开始燃烧了，皱了皱眉。沈庙岿然不动，小辉还是快走吧，大人越来越多，你便是想走也走不成了。 少废话。 谢锦行攥住他的手臂， 走。 放手。沈庙挣开他的手，目光坚决的近乎执拗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在用自己的性命来赌一个前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